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4章魔杖制作人第76集。 像是陷入了一个以前的噩梦，一瞬间哈利仿佛又跪在邓布利多的遗体旁边，在霍格沃茨最高的塔楼下面。但现实是，他正凝视着蜷曲在草地上的小小身体，被贝拉特里克斯的银刀刺中的身体。哈利的声音仍在叫着：“ 托比，托比。” 尽管他知道小精灵已经逝去，再也叫不回来了。过了一两分钟，他意识到他们终于走对了地方。比尔和芙蓉、迪安和卢娜都聚在他周围，而他跪在小精灵的旁边。 赫敏， 他突然问道， 他在哪儿？ 卢恩带他进屋了， 比尔说， 他会好的。 哈利又低头看着多比，他伸出一只手，从小精灵的身体里拔出了锋利的刀子，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，把它像毯子一样盖在多比身上。海水在近处冲击着岩石，哈利聆听着波涛声，其他人在说话，讨论着哈利没有心思去听的事情，做着决定。迪安把受伤的拉环抱进了屋里，芙蓉匆匆跟了进去。比尔提议埋葬小精灵，哈利同意了，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。他低头凝视着那具小小的身体，伤疤刺痛着，火烧火燎。在脑海中的某个地方，像是从长长的望远镜倒着看过去似的，他看到伏地魔正在惩罚那些留在马尔福庄园的人，狂怒的样子极其恐怖。但是哈利对多比之死的哀伤似乎减轻了那场雷霆大怒的影响，就像一场遥远的风暴隔着辽阔沉寂的海洋吹来。 我想好好安葬他， 这是哈利完全清醒后说的第一句话。 不用魔法，有铲子吗？ 片刻之后，他独自一人干了起来，在比尔指给的花园尽头的灌木丛中间开始挖掘墓穴。他有些疯狂地挖着，体验着手工劳动的快慰，为不用魔法而感到自豪。他觉得每一滴汗水，每一个水泡，都是献给拯救了他们生命的小精灵的礼物。伤疤灼痛着，但他能够战胜疼痛了，虽然仍能感觉到，但有了距离。他最终学会了控制，学会了把伏地魔关在大脑之外，这正是邓布利多要他向斯内普学习的东西。就像哈利为小天狼星悲伤的时候，伏地魔的思维无法控制哈利一样。现在，哈利正在哀悼多比，伏地魔的思维也无法穿透哈利。似乎是悲伤把伏地魔赶了出去，邓布利多当然会说那是爱。哈利在又冷又硬的泥土中越挖越深，化悲痛为汗水，毫不理会伤疤的疼痛。黑暗中，只有他自己呼吸声与海涛为伴。马尔福家发生的一切一幕幕重现，他又想起了听到的那些事情。他在黑暗中突然醒悟，手臂的节奏为他的思考打着拍子。圣器，魂器，圣器，魂器。但是他内心不再燃烧着那种怪异的着迷的渴望，哀悼和恐惧使他熄灭，他好像被一巴掌扇醒了。墓穴越挖越深，哈利知道伏地魔今晚去了哪儿，知道在纽蒙加德最高的牢房里被杀的那个人是谁，也知道为什么。他想到了虫尾巴，只因为一个小小的无意识的仁慈冲动而丧命。邓布利多预见到了，他还知道些什么呢？ 哈利已经没有时间概念，他只知道当罗恩和迪安回到他身边时，黑暗减了几分。 赫敏怎么样？好些了？ 罗恩说。 芙蓉在照料他。 如果他们问他为什么不直接用魔杖营造一个完美的墓穴，哈利已经准备好了答案，但是没有用上。他们俩都拿着铲子跳进了哈利挖的墓穴，一起默默地挖掘，直到墓穴看起来足够深了。哈利用他的外套把小精灵包裹得更舒适一些。罗恩坐在墓穴边，脱掉鞋袜给光脚的小精灵穿上。迪安拿出一顶羊毛帽子，哈利小心地把它戴在多比的头上，包住了那对儿蝙蝠般的耳朵。 让他瞑目吧。 哈利没有听见其他人已经从黑暗中走了过来。比尔穿着一件旅行斗篷，芙蓉系了条白色的大围裙，兜里插着一个瓶子，哈利认出是深谷灵。赫敏裹在一件借来的尘衣里，脸色苍白，站立不稳，勉强走到罗恩身边。罗恩伸手搂住了他。卢娜蜷缩在芙蓉的外套里蹲下来，手指温柔地抚着小精灵的眼皮，合上了那双玻璃球般的眼睛。 好了， 他轻轻地说道， 现在他可以安睡了。 哈利把小精灵放进了墓穴，摆好纤细的四肢，让他看上去像是在休息一样，然后爬出来，最后一次凝视着他小小的身体。哈利强忍着不让自己崩溃，他想起了邓布利多的葬礼，一排排的金椅子，魔法部长坐在前排，悼词里宣读着邓布利多的成就，白色的大理石坟墓庄严气派。他觉得多比也应该得到那样盛大的葬礼，然而小精灵却躺在灌木丛间一个草草挖掘的土坑里。 我想我们应该说点什么， 卢娜提议道。 我先来可以吗？ 大家都看着他。卢娜向墓穴里死去的小精灵致辞。 十分感谢你，多比，把我从那个地牢里救了出来。你是那么善良和勇敢，却被迫献出生命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我会永远记得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愿你现在是幸福的。 他转过身，期待地看着罗恩。罗恩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， 对，谢谢多比。 谢谢， 迪安喃喃道。哈利哽咽了一下， 别了，多比。 他只能说这么多，好在卢娜已经全替他说了。比尔举起魔杖，墓穴旁的那堆泥土升到空中，又整齐地落下，堆成一个小小的红土丘。 我在这多待一会儿行吗？ 哈利问大家。他们的低语哈利没有听清，他感到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然后他们全都漫步走回了小屋，把他独自留在了小精灵旁边。他看了一下四周，花圃边沿围着许多被海水冲圆了的白色大石头，他捡了一块大的，像枕头一样安放在多比头部的位置，然后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魔杖。魔杖有两根，他已经忘记了，脑子断了片儿，现在已想不起这些是谁的魔杖，只记得仿佛是从某个人手里抢过来的。他选了短的那根，因为拿着舒服一些，然后用它指着那块石头。在他轻声的指令下，深深的刻痕慢慢出现在石头表面。他知道赫敏可以做得更漂亮，而且可能更麻利，但是他想亲自做，就像他想亲自挖墓穴一样。当哈利站起来时，石头上刻着，这里安睡着多比， 一个自由的小精灵。他又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艺，才转身走开，伤疤仍然有一点刺痛，脑海里竟是他在挖墓穴时想到的那些事情，在黑暗中形成的念头，既令人着迷，又令人恐惧。他走进小门厅，众人都坐在起居室里，正在专心听比尔说话。屋里色彩淡雅，装饰漂亮，一小块海边捡的浮木在壁炉里燃烧，放出明亮的光芒。哈利不想把泥巴弄在地毯上，便站在门口聆听。 幸好经理在放假，如果他在霍格沃茨，很可能没等我们联系上就被抓走了。现在我们知道他也没事。 他扫视了一圈，发现哈利站在那里。 我已经把他们都从陋居转移出来， 他解释道， 藏到穆利尔姨婆家了。现在食死徒知道罗恩和你在一起，肯定会去找我们的家人。不要抱歉。 他看到哈利的表情，补充道， 这只是时间问题，爸爸已经说过好几个月了。我们是最大的纯血统叛徒家族。 怎么保护他们的？ 哈利问。 赤胆忠心咒，爸爸是保密人，这所小屋也用了同样的方法，我是这里的保密人。我们谁也不能去上班，但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。奥利凡德和拉环康复以后也会被转移到穆利尔姨婆家，这里房间不多，但他那儿多的是。拉环的腿正在恢复，芙蓉给他用了生骨灵，他们很快就能转移，也许再过一小时或…… 不， 哈利说。比尔似乎吃了一惊， 我需要他们俩都在这儿，我要和他们谈谈，这很重要。 他从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了威严，带着给多比挖掘墓穴时产生了信念与决心。大家都转过脸来看着他，疑惑不解。 我去洗洗。 哈利告诉比尔，低头看着自己沾满泥巴和多比血迹的双手。 然后我需要马上见他们。 他走进小厨房，水池上方的窗户面临大海，曙光正在冲破地平线，天空是贝壳般的粉红色和朦胧的金色。洗手的时候，他继续顺着在黑暗花园中得到的思路想下去。多比永远不可能说出是谁派他去地牢的了，但是哈利知道他看到了什么。一只锐利的蓝眼睛从镜子碎片中向外看了一眼，然后帮助就来了。 在霍格沃茨，那些请求帮助的人总是能得到帮助的。 哈利擦干了手，顾不上注意窗外的美景和起居室里人们的低语。他凝视着海面，在这个黎明，他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切的核心。伤疤仍然刺痛着，他知道伏地魔也想到了。哈利明白了，却又没有明白，他的直觉这样讲，而大脑却那样讲。哈利脑海中的邓布利多微笑着，手指合在一起，像是在祈祷，目光越过指尖审视着他。 你给了罗恩熄灯器，你了解的，你给了他一条回来的路，你也了解虫尾巴，你知道他内心某个地方有一点点忏悔。既然你了解他们，那么你了解我什么的，邓布利多？我是否注定会知道，而不是去谋求？你是否知道我觉得这有多难？是否正因为如此，你才把他安排得如此困难，让我有时间领悟？ 哈利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目光凝滞地望着远方。太阳的金边正从海平面上升起，明亮耀眼。他低头看着洁净的双手，惊讶地发现手里还拿着擦布。他放下他返回到门厅，感到伤疤愤怒地跳动着。 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一闪，宛如蜻蜓点水的掠影，是一座他极其熟悉的建筑物的轮廓。比尔和芙蓉站在楼梯下。 我需要跟拉环和奥利凡德谈谈。 哈利说。 不行。 芙蓉说。 你必须等一等哈利，他们俩都病了，累了。 对不起。 哈利心平气和地说。 但是我不能等，我要马上跟他们谈谈，密谈，并且分别谈，很紧急。哈利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 比尔问道。 你带着一个死去的家养小精灵和一个半昏迷的妖精来到这里，赫敏看起来好像被折磨过，罗恩什么也不肯告诉我。 我们不能告诉你我们在做什么。 哈利斩钉截铁地说。 你是凤凰社成员，比尔。你知道邓布利多给我们留下一个任务，不许我们告诉任何人。 芙蓉发出不耐烦的声音，但是比尔没有看他，只是盯着哈利。但他那伤疤很深的脸上表情难以看透。最后比尔说。 好吧。你想先跟谁谈？ 哈利犹豫了，他知道这决定意味着什么。没有多少时间了。现在就要做出选择，魂器还是圣器？ 拉环， 哈利说。 我先跟拉环谈。 他心跳得很快，好像他一直在狂奔，刚刚越过一个巨大的障碍。 那么上来吧， 比尔说，在前面领路。哈利爬了几级楼梯后停住了，向身后看了看。 我也需要你们两个。 他朝偷偷摸摸躲在起居室门口的罗恩和赫敏叫了一声，两人走到亮处，似乎莫名地松了口气。 你好吗？ 哈利问赫敏。 你真是太神奇了，当他那样折磨你的时候，还能编出那么一个故事。 赫敏虚弱地一笑，罗恩用一只胳膊紧搂了他一下。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，哈利？ 罗恩问道。 你们会看到的，快上来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跟着比尔爬上很陡的楼梯，来到一个小平台上。这里有三扇门，